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余胜梅，盛开的盛，梅花的梅，大四狗，来自北京林业大学。因为对广告作品中的创意和脑洞十分感兴趣，所以想要跨考广告学专业的研究生。每天都日复一日的重复，在学习的海洋里浑浑噩噩。最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我最喜欢的一家广告公司最近进行了一次秋招，我去参加了他们的笔试，希望能够通过吧。如果说大一点的愿望的话，就希望，身边的人都能够健康开心。 不停想我自己，特别是当和朋友们在一起，喧闹中最安静的你，却记忆点燃慢热的心。上一秒这里还是倾盆大雨，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经过了你。这些话也许有点俗气，但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。好奇你的名字，你的过去，想用美丽形容你的忧郁。哦，也许只不过是你的面具，犹豫却又无法停止靠近你的嘴唇，你的气味和你的呼吸，偶然给我一点酒精。我看出你的泪都没被太多画面在脑中闪出，疯狂的想法，你的是你是你，把那乐队穿得一杯哭。你走进我的心，尽管只是站在这原地舞台，为我闪闪升起，而我只为只为你。画面在脑中闪出，把你这次穿得一杯哭。上一秒这里还是倾盆大雨，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晴空万里。这些话也许有点俗气，但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。好奇你的名字，你的过去，想用美丽形容你的忧郁。哦，也许只不过是你的面具，忧郁却又无法停止靠近你的嘴唇，你的气味和你的呼吸，偶然给我一点酒精。我是被泪的泪被太多画面在脑中闪出，只为只为你。想牵着你穿过水泥森林，穿过众人目光不怕，穿过闲言碎语，为你不管是否迷失自己，只要是你好的坏的都可以。 The music city 是我们的北京， Feeling body everything like a dream, like a dream, like a dream。

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于是非，爱假装不已，为爱赎罪，谁心存无悔，心动干一杯，逆风踏雷霄，一光三陪，还望白天的人海茫茫，无风起浪，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 要走多远，要熬过几重苦寒，才能在谈聚之前不悔不怨。 摇摇欲坠的 现在无边黑暗又怎样？

天堂像是温馨的墙，囚禁你的梦想。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，候鸟失去了南方。如果你对天空向往，渴望一双翅膀，放手让你飞翔。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凭空凋谢的时光。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，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。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，抛开诺言。 Snowman， 我痴痴痴痴的。 白给你的黑色幽默。